连着三天他都没起来，心慌啊，难受的不得了。最后一想，这哪成啊，跑医院去了。大夫给一检查，把这个情况弄清楚了，尤其是之前连续抽烟连续工作导致心神疲惫，您说说看大夫会怎么说呢？小伙子，哎呀呀，你算是捡条命回来呀，你这么抽烟再加上体力透支，又发心梗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也忒邪乎了。所以说呀，都得注意，是吗？你看还有那事儿呢吗？还有这个让这个风啊给蛰死了，风啊，就那个大马风啊，大黄风之类的，哟，那是蛰人，是难受，蛰一包，这咱们听说过，蛰死了啊。对了，广州日报的报道是就发生在广东连州那地方，有一老李，岁数也不大，也就五十来岁吧，这个外出打工呢，他们这老板啊是这个盖楼的房地产啊，但这楼啊烂尾了，没盖下去，就这么撂到那儿了。这楼办了科基，心说拆了吧怪可惜了的，留着吧这老这么搁着他得有人给看着呀，否则的话出事儿怎么办呢？就跟这老李说，你啊到这烂尾楼去啊，给我们看这楼边上一门房，你就跟那儿住，平常的这楼里头呢你多给照应着点儿，别回头进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，或者说呢这楼啊回头那个啊哪儿这个年久失修什么的啊，你帮着得看着是吧，万一有什么险情的话呢赶紧跟公司说。这老李就去了。话说这一日老李在这个楼里头巡视呀，发现这谁呀、啊、怎么在这个五层那地方发现两块方形的木头，个头还不小，两块方木。哎呀，搁这位置不好，怎么呢？搁这个，因为他这烂尾楼啊，他没窗户没门，搁在一个阳台的边上，就离那阳台边特别近，稍微晃悠晃悠是吧，反正不注意吧，他就许掉下来，那砸着人怎么办呢？老李是好心，就想把这两块方木给拾到了，搬起来哐当就给扔楼里头了。新的话说，那比搁在那楼边阳台边上它安全呢，谁成想不扔还好，这木头往那个楼里头啊就某一个旮旯角落里面这一扔，哐当一声，耳轮中就听着嗡，打这个墙角飞起来一窝马蜂呀。老李一看不好，坏了，一不留神这木头啊把一蜂窝给砸了，这叫捅了马蜂窝了，知道吧？马蜂不干啊，呜一下子起来了，够奔老李而来。新的话说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们得跟你说的说的。老李一看，哎呀不好，撒腿就跑，来不及了，让那马蜂啪啪啪给蛰了好几下。这老李啊也是着急，没跑几步啊踩着一个什么东西，哐当下子就绊倒了。这一绊倒，这马蜂呜下的扑上来，嘿，把老李上上下下给蛰的脑袋，哎呦，蛰的斗大似的，全都是包啊！哎呀，把老李给疼的，哎呀，受不了了，当场就昏死过去。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被他们的其他同事给发现了。发现的时候，老李啊，嘿嘿，人事不省，而且是气息奄奄。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，这马蜂是带毒的，老李没跑了，让这马蜂蛰了个够，结果呢毒发身亡。为这个人家属不干了，那给你们这看楼看出人命来了，打官司告状是要索赔，那当然了你得做出赔偿啊。所以说呢还有这个事情呢，就说啊，奉劝各位，倒不是看楼，您不至于看楼，就是出去玩也得做好安全防护，是吧？你这个马蜂窝什么之类的离得远点啊，那了不得，惹不起。不光马蜂惹不起，你感情问题也一样惹不起。嗯，谁啊？什么感情问题？信息时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广州。就说啊，时下眼前呢，咱们说这个社会还是很开放很开通，是吧？ 那个像涉外婚姻呢，这咱们也是听说过不老少了，这个不能一概而论，是吧？人家这个俩人跨国的婚恋，但是有真感情的那还是很多的。经过这个一段时间的相处啊，相爱相知，然后呢结婚了，甭管是那边到中国来，还是这边到人外国去，总之那个好好过日子，相夫教子嘛，是不是啊？但是这个涉外婚姻当中也有一种情况，倒是未必多见，但是也不能说没有，就是什么呢？嘿嘿，让人家给骗了。这个啊，得两说着，骗人的那个骗子固然可恨，但是被骗的，哎，也有教训呐。说白了，说的坦率一点，也有私心，是吗？有啊。广州有一24岁小女子，90后呢，还是年轻姑娘，姓蒋，蒋姑娘。她呀，这是大前年的事情，2012年啊，大大前年了，就那意思吧，反正是2012年的事儿。经过别人介绍，据说还是家里头人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英国籍华裔的小伙子。哎，好啊，他英国人呐，你看看这你是他本身他是华人，但他不是英国籍吗？你跟了他，你这合适啊，你们俩人去英国过日子那多美啊。蒋姑娘一想，是啊，咱就见见吧。赶着这小伙子到国内来办事情，俩人一见面，哟，感觉还不错呢，是吧？小伙子也觉得还行啊，姑娘你真是这个要模样有模样，要气质有气质啊，我挺喜欢的。姑娘还挺害臊，哎呀，你看真是，那咱们就交往一段时间啊，不用，咱们就直接结婚吧。啊，这快点吧，你看这一见钟情还讲究什么呀？哪儿那么多说的呀？走，登记去，别介呀，我说。这事儿得跟双方家长咱们谈谈见面。嘿，你怎么那么老土啊？英国知道吗？我们跟你们这个啊，我们这个说没拉欠的规矩它不一样，是吗？你们那什么规矩？我们那合适，我们就登记就来了，知道吗？一块过日子了，就两口子，甭废话。你说怎么着吧？接是不接？接不接？我是想接，但是马上接。我告诉你啊。你要是不马上结婚，我是掉脸就走。妈呀，那么着急，我得回国，我有事儿得，我得办事儿去啊，我有工作呢。怎么着吧，接不接？就你一句话。哟，你要这么说，那就接吧，好吗？就这么仓促的把婚事给办了。办了之后，俩人在一块儿也没过多久，比如说吧，俩仨月。在那之后呢，这小伙子跟那姑娘说了，你呀。踏踏实实的，我再先回趟国，是吧？我回国我也得，哎，安排安排，回头我接你来啊，那就不能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嘿，好，哪儿那么着急呀？你就说你到英国去生活，我也得先给你办手续呀。你现在不是还中国人的吗？哦，对，那你先去吧，早去早回，嘿嘿，什么早去早回？打那儿起，这人失联了，压根儿找不着了，呵。把姑娘急的呀，哎呀，天天的站在胡同口等啊，我的夫君呐、啊，你什么时候能回还？我都等成了望夫石了。后来呢？后来到离婚的时候，离婚那可不是嘛，家里面老家不干呐，你不能守着活寡呀。这男的怎么了？跑哪儿去了？找不着人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离了吧，到法院打官司离婚。到了法院，那男方都没现身，都没出现。您就可想而知这个事情多么的不靠谱了，是不是啊？人家说，哎呀，也这玩意儿也难说，是吗？感情上的事儿他说不清楚，说不清啊，说不清也得说，为什么呢？是感情上小两口谈恋爱的时候说不清，是啊，到了检察院那得说清楚了。到干嘛跑那儿说去？你看他出人命了吗？检察日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陕西西安府。这是2013年的事情，说那年的什么时候呢？8月份吧，8月底，当地啊有一姓许的，没什么文化，说是挣点钱，做点买卖，岁数也不大，30多。这小伙子啊，话说这一日，家里人陪同到当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。警察问说：“你干嘛了？”啊，我把我女朋友掐死了啊。 你怎么干这个呀？嗨，这是说来话长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据他自己说啊，这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，殉情。什么意思？这姓许的做生意，后来呢认识了当地一家妇产科医院的护士，比他小几岁，任姑娘，俩人谈恋爱。本来是通过网上这么认识的，也没有介绍人，见了面之后觉得对方挺好，那就谈吧。都快到了谈婚论嫁的份上，坏了，这小许说啊，哎呀，你说这个天不随人愿，好好的这么一段美满的姻缘他不行啊。为什么呢？我做生意啊失败了，欠了很多钱，债务缠身，这婚事结不了了，不单结不了婚，而且呢我们俩觉得那不行，我们就先结着，日子得过呀。可双方的父母还反对，那不成，你这家伙你欠着债呢，你生意失败，你不能结婚。而且这要这么说来，是跟这姑娘谈恋爱以来你做生意出问题的，他许是他把你放的呢，我告诉你说你不能娶她。俩人啊那意思，哎呦，这玩意儿罗密欧朱丽叶，他愣是没法往一块走，怎么办呢？俩人在一块难受啊，见天见，每天每见了面就哭啊，最后实在受不了，把心一横，寻死去吧，殉情而死的念头从此产生。姑娘就是姓任的这个护士跟她的男朋友小许说，我说亲爱的，怎么个死法呢？小许说，是怎么办呢？这个要不这么着吧，我先把你掐死啊，那你呢？我随后死啊。哟，那我哪能把你一个人撂下呀？你先把我掐死，我解脱，那你怎么办呀？你死的他，你不能把你自个儿掐死吧？你放心吧，那你要不找别人把你掐死，谁能把我掐死啊？你甭管了，我倒是喝耗子药，你放心，我肯定死得了。俩人商量好了，找了这么一天，傍晚擦黑时分在一块儿，然后呢这小伙子先把姑娘给掐死了啊，这就下得去手。可说呀，他把姑娘掐死之后坐那儿一合计一琢磨，心的话说，哎，这不对呀，这个好好的生命怎么就能够随风而去呢？这太不负责任了，我要是死了不打紧，可是我的父母，我的这个亲戚朋友，我那些个是吧，这个兄弟姐妹，我的那些个啊好朋友们，他们会难过呀。哎呀，这不行，我不能死，我对他们负有一份责任。那我生意失败，我可以东山再起，我怎么能就死了呢？啊，是啊，那你女朋友怎么让你给掐死了呢？哎呀，你看我干坏事了。回家一说，到公安机关去投案自首，这是他本人的供述。事情后来呢，就拿到了这个当地的检察机关，就是公安这边办完了。殉情吗？那当然他也得负法律责任了，你把人掐死的呀。那么就拿这个事儿呢，就最后就送到了这个检察院。可是到了检察院，检察机关的人员把这案子又认真的看了一遍，把这个证据链又给重新的审了一遍，心说不对劲呐，啊，这个殉情自杀这个说法只是犯罪嫌疑人这姓许的他一面之词啊，他不可能是两面啊，那姑娘让他掐死了，而且这个不像是殉情自杀呀。怎么呢？殉情自杀是俩人一块儿死啊，比如说啊，什么什么喝药啊，啊，这个吃安眠药啊，捂的哈，甭管干什么吧，我这就不再跟您这说太详细了，是吧？说这也怪不好的，挺吓唬人的，反正就那个意思，一块儿死，怎么这里面出了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给掐死，然后他又反悔了呢？这个情节好像不大说得过去。那么再有一个呢，尸检报告里面有些细节引起检察人员注意，什么呢？就这死者这任姑娘啊，身上有别的伤，有擦伤。这个不对，怎么呢？这人要想死，他怎么会挣扎呢？擦伤是挣扎的时候留下的吧？不对劲，这案子可是不简单，继续查，不能就这么把这事就了了。后来经过检察机关进一步的侦查，包括公安机关也是啊，补充侦查，最后呢，哎， 就打这个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感情状况入手。查了吗？查了。哎呦，又是这个找他的被害人的父母啊、同事啊、领导啊了解情况，包括家庭成员，收集俩人 QQ 空间、聊天记录、手机短信，就发现了这俩人呢，哎，不是像那小许那犯罪嫌疑人他说的似的，俩人从头到尾如胶似漆，不是那么回事。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感情不错，后来呢，这姓许的去做了生意，做生意之后啊，俩人这感情就变味儿了。当然这个任姑娘对这小许那还是一往情深啊，这小许说了，我做生意需要钱，行了你甭管了，我也没什么钱，我一护士，我给你贷款啊，给他贷了3万。后来呢又以这个小许的名义做担保人，又贷了9万，这前后就10几万了。再到后来这姓许的做生意失败，经济纠纷，俩人这关系坏了，出现了裂痕。怎么呢？姑娘说了，这钱是我给你贷的不假，可是这是为了你啊，你做生意需要啊，那后院你这生意失败了，我说这钱咱不能不还啊，那让我还这不公平吧，您得自己得出点吧。合着小许说，这跟我没关系，你贷的款你还去。嘿，就被这个俩人实际上啊已然是分手了。分手了之后呢，这姓许的还觉着不行，不甘心啊，就觉得这姑娘啊，你看你太绝情了，最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怎么就不要我了呢？姑娘说了，你这人没有诚信，我是为了你好给你借钱这那个，最后你把这事儿都推到我身上，我跟你我还怎么弄，怎么相处啊，以后咱俩还怎么过日子，得分手了吧。姓许的不干呢，三番两次到这个任姑娘他们那附近啊，家里面单位啊去闹腾去，为这个任姑娘还报过警。俩人关系实际上在这个任姑娘死之前，嘿嘿，并不那么好啊。不仅如此，而且呢有证据显示这姓许的在跟这任姑娘见面，就是说他们俩人啊要去寻死，用他的说法俩人要殉情之前，说这姓许的这个年轻人他还准备好了9万现金。什么意思？就用他那说法，他跟这任姑娘俩人自愿殉情其实并不成立。真相是什么呢？他准备好了9万现金，就是咱们头前不说过那任姑娘帮他贷过款吗？帮他做生意吗？现在这钱还不上了，他准备了9万现金，然后给这任姑娘打电话，什么意思呢？你出来一趟，我呀把这钱原数还给你，咱俩人一刀两断啊，就两清了，一拍两散了。原来如此，他是用这个作为诱饵将任姑娘诱出并且杀害，根本就不是什么殉情，而是报复杀人。嘿，这起案子最后让检察机关看出了毛病，把真相揭示出来，而犯罪嫌疑人最终会受到法律的严惩。咱们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您内。 是一封随风吹走，在这沾了雨的街。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将军的女儿张卓亚，今年70岁。 她心里永远装的是人民，足以让我刻骨铭心。 抗联战士忍饥挨饿，艰苦斗争14年。 每个将士肚子里全是树根草皮，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削减打日本的决心。 深山老林里，常常刻下东北抗联的标语。